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今日我话官到无求，胆自大， 有几大胆啊？够唔够胆陪市民一齐饮完水啊？ 可能佢真系够胆饮噶，听有个议员讲咧，饮完水会延年益寿、哦， 受佢个头啊！你幼稚你啊！俾啲有毒嘅水，我仲要收我水费。喂，嗱嗱，临上网用 PayPal 再交多几份 My Radio 月费啊！有钱真系支持一啲冇毒嘅声音好过。官到无求胆自大，我话月到尾升钱照交啊！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早晨， 第二節嘅大香港早晨，咁就呢一節就，咦？點解又黑咗嘅？唔好理佢啦， 冇搞啦，冇搞。 我哋我哋又褪翻嗰啲先，係啦，咁樣。咁係有人問咧，之前咧都有人問點解有人 send 個 message 問咧？點解有時我哋個 cam 會歪歪地啊？有時會飄嚟飄去，點解唔 check 好啲先啊？咁當然啦，有時係冇 check 好嘅。咁但係最主要咧，其實咧個原因就係點解我哋頭先又要褪。翻過去咧，其實係因為其實又係一個硬件上面嘅物理性耗損， 物理性耗損。 其實我哋個腳架係鎖唔緊嘅，佢係所以咧，佢如果兩個鐘頭節目咧，其實咧你以為我哋有啲人話，屌你諗起擺部 cam 喺度定咗喺度，咁樣就咁噏嘢，咁你叫有製作？你錯啦！你如果兩個鐘頭節目你逐格睇咧，其實佢慢慢 plan 緊。 你快格， 你快格播嘅時候，你發現我哋係唔好意思評論港珠澳大橋個人工島漂移呢單嘢。 我想講你其實 我哋咩環咧？ 其實你每日睇嘅節目咧都係 short 落嘅， 每係曬有 cam 啦。 如果陳志宏博士有睇，佢而家会对翻有红移嘅现象喺度嘅。 你认真睇啊！嗱，你翻去睇一百次重温啦，你慢慢地睇到，你对谂住呢个。 唔系 cap 张图， 你攞嚟 cap 张图， 快格系啊，快格播一次， 你试下攞快格睇到啊，快格有可能睇到，但系要好 快， 要去到好快先得，系啊，要去到好快先得咁样。你攞呢个嚟到做，你攞呢个嚟到做中轴咁样，跟完 大快咩足？有时我哋笑咧，褪后撞到啊， 系啊，我哋好捻醒嘅，我哋有时你睇人唔系好捻过，因为我哋已经惯捻咗，我哋有时做节目都系慢慢。 坐翻啲，坐翻啲。 所以星際嘅嘢真係好難去觀察嘅。 屌你，唔係我就係拍套戲叫奇蹟 studio。 我想讲，如果即系我谂，我谂好大部分嘅听众都系即系对于呢一度嘅设施嗰个嘅摆设啊，或者嗰、那个用嘅器材嗰个嘅好嘅耗损程度，你上去睇完咧，系真系落泪啊！即系去到系差唔多，可能咧孙明会咧，可能会揾啲歌星咧着嗰啲 T 恤，掖喺个衫袖上，就喺度踎低喺度望住黄仁达，就你睇下呢，你睇下呢个大亨，跟住块面有啲乌蝇啊！今朝你每一日悭一杯咖啡嘅价钱， 其实社运上先佢嚟影我，今朝要影人哋推纸皮嗰啲， 讲真 先影我， 讲真你话 转咗做黑白相嗰啲，几得感人？ 你话 time slap 啊 ，time slap 影嗰个。 啲左交如果上嚟真系巡咗圈咧，以后唔敢再闹你嘅。佢真系会心有一种感触噶， 左翼啊，真系左翼嚟。 咁嘅 panel， 咁嘅 cam， 冇隔音，冇剩几块玻璃一张台，咁就几廿万睇。 唔系有隔音咪唔装嘅嘛？话翻俾佢啊！我见到有啲隔音棉喺度，唔装嘅， 喺度铺喺边， 铺喺边铺， 唔系有人攞啲隔音棉上嚟啊？唔知铺喺边个位？ 得呢埲牆可以鋪，但係嗰度要出冷氣， 揾唔到平面，揾唔到平面。 好，我哋繼續過去。嗱，呢一節講咩咧？呢一節想講講嗰個南海嘅局勢嘅咁樣。咁就話説咧，就不如你講一講嗰個南海嗰、那個嗰、那個劃區先啊，發生咩事先啊？ 嗱，咁樣咧，呢一個美國咧就喺星期二嘅時候咧，就喺南沙群島嘅主壁礁咧，同埋美濟礁嘅12公里嘅 海里， 12海里嘅水域以內咧就航行嘅，咁持續咗咧幾個鐘頭嘅，咁、而咧中國咧亦都係有作出回應啦，咁佢咧都係有派出呢一個嘅導彈驅逐艦啦，同埋呢一個嘅追逐艦咧係去作出一個嘅所謂嘅警告啦，同埋佢個跟蹤嘅，咁而咧外交部咧佢亦都咧係之後。外交部咧之後咧，亦都咧係有作出一個嚴正嘅交涉同埋強烈抗議啦，就話咧呢個美國咧就係進入咗呢一個嘅中國嘅領海中國嘅領土嘅附近海域嘅地方咧，就係進入咗呢個地方，咁所以咧就作出一個嚴正嘅抗議啦。 咁樣嘅，咁係呢一個就發生咗個咁嘅事件啦，咁樣咁然之後就嗰個領海嘅爭議嘅問題啦。咁、之前中國就有一個好荒謬嘅講法啦，就係南中國海啊嘛，嗰、那個係， 係 顧名思義就係中國噶啦。 係佢講得太唔啱，係南中國嘅 中國咁 係我哋嘅 女嘅冇份， 北京冇份。唔系啊，南北都系啊，点解我会纠正佢？ 北中国 咁认真， 北中国系冇份嘅， 系啊。 咁北京就不要说三道四啦， 系啊。嗱、啊，我哋南中国嘅 系咯，同埋你讲北方话嘅人不要说三道四啦，嗰啲咁样。南中国顾名思义属于中国，印度洋 咯，印度洋 大捻镬， 我认咗大西洋嘅， 边个系大西啊？隨時大西 邊個人壓壓下咁行嘅咁樣 係啦，屌你老尾啊，黐撚線嘅咁樣。咁佢其實點解會覺得嗰個係自己嘅？其實佢原本就想宣稱嗰個自己嘅領海係自己嘅領海嘅。佢點樣想自己宣稱嗰個自己嘅領海咧？就喺嗰個領海嘅以外嘅地方咧，就去整個人工島咁樣。 係。 如果可以咁撚樣嘅話，哇！屌你，咁呢個世界就唔需要有戰爭啦， 大家狂填海咯， 香港唔使埋魚柱啦， 係咪先？大家係咁 整建啊嗰啲， 咁如果係咁樣嘅話，自古以嚟就應該唔會有呢個咁樣嘅五大洋啦，填撚曬啦。如果填海能夠解決戰爭嘅問題嘅話，我覺得連環保人士都要收聲啦。係，呢個世界冇戰爭喎，以後係咪先？冇曬啲嘢咧，點樣係咪？咁填唔填咧？咁撚樣都得嘅，屌鳩你！咁跟住嗱，最想讲嘅嘢乜嘢？最想讲嘅嘢其实即系呢一次嘅主题咧，就系咩咧？就系即系中国真系冇卵用。好啦，你宣称嗰个系领海，咁唔成立啦，唔 work 啦，即系你唔系屌你老咩老远咁卵样起个人工岛，屌你大西洋中心起个人工岛，跟住哇由你个国家划到出去，全部都系你啊，屌鸠你咯， 准备起条桥添， 系咪先？唔肯系咁样计噶嘛？好啦，咁跟住然之后咁唔 work 啦，唔 work 啦，咁然之后咧，跟住咧，然之后又话即系又喺度，因为其实。即係美國對於或者係歐美啦，歐美世界對於呢個南海嘅附近啦，即係中國同埋沿海地國家之間嘅爭端，其實都有關注啦咁樣。咁跟住咧，今次咧就直頭咧派埋呢、這個嗰、那個係巡洋艦嚟㗎嘛？ 嗰一個係導彈驅逐艦嚟嘅。 美國派出嗰 美國嘅係導彈驅逐艦嚟。 係啦，咁樣即係顧名思義就係驅逐你啊咁樣。咁跟住咧就走入嚟巡咗幾個鐘頭嗰啲咁樣。喂，咁呢個當然係示威嘅表現啦。即係當然美國方面就係話呢個係一個正常嘅巡邏啦，唔需要睇得件事。 因為嗰度叫公海嚟嘅。 系啦，大家覺得唔需要睇得件事太緊張，但無論如何，嗰個都係示威啦。嗰個示威就係話俾你，咁你又可以點咧？嗰啲咁樣，你而最樣衰嘅地方就真係冇咩點啊嘛， 係啊， 真係冇咩點啊嘛。點我琴日睇到個報道就好啦，好笑啦，即係結果就係呢個咁樣嘅中共解放軍嘅戰艦同埋係咪叫驅逐艦啊？定係戰艦啊？我唔分析分呢啲嘢。 佢有導彈驅逐艦同埋呢一個追逐艦嘅。 追逐艦咁樣，咁結果做咩咧？就係跟蹤人哋架艦。 就真係追咯， 就真係跟住佢。佢屌邊有逐到啫？ 追住隻驅逐艦，所以叫追逐艦。 佢追住嘅意思，只不過跟住喺佢後邊啫嘛。 屌你就西裝嘅石橋 啊！人哋巡遊入嚟幾個鐘，屌你打魚都得啦，通你街打埋條魚。 好笑啊！如果係打魚， 係咪打埋條魚？ 有幾個 marine 咁樣打魚？ 係啦，咁。 跟住然之后跟住走啦咁样，斯斯然咁走，冇撚嘢发生。咁你算乜撚嘢啫？你算乜撚嘢啫？即係你连你怎跟住佢，咁代表啲咩啫？係咪先？你跟住嗱，我跟住你啦， 目送佢 喺个海就冇咩可以做嘅，唯有翻翻自己地方开记者会嘈下你啦。 系咯，咁点样？跟住开记者会嗰啲咁样，又冇人回应你喎，又冇人回应你喎，唔知做乜撚嘢喎？喂，永远就系咁样。点解即系我觉得嗰件事咧，即系我自己好深体会咧，就系咧。呢、这个你睇下成个中国共产党，你同大波 man 有乜嘢分别嘅？成件事系冇捻分别嘅、哦，同埋系譬如 打细路， 唔系打细路啊，完全系一样噶。嗱，譬如你睇翻咁多次嗰啲，之前又整个航空识别区又戆捻鸠嘅，屌你将个领空无限咁扩阔，咁你无限扩阔，你讲完咁有乜嘢用啫？你讲就系、是，跟住人哋咪即刻派架飞机， 即刻派架飞机咁样点先？ 即刻飞入嚟咯，跟住又冇事，屌你老尾！好啦，跟住然之后，你而家又讲到个南海无限大啦，讲到南海全捻部都系你南中国嘅领土啦，嗰啲咁捻样，跟住然之后人哋又派只船入嚟。跟住然之後，即係你唔好，即係你其實咧，譬如佢啲記者會咧，咪成日講咧，喂，你哋美國啊、外國啊，唔好再對我哋嘅領土啊，或者係呢個咁樣嘅神聖不可侵犯嘅領土，説三道四啊咁樣啊，人哋唔係説三道四，人哋係踩咗入嚟啊。佢入撚咗嚟啦。如果你認為嗰個係你嘅區域嘅話，咁如果嗰個係你嘅區域嘅話，踩入嚟咁點啊？咁開記者會屌佢咯。係。咁開記者會屌佢咯。 譴責。 喂，咁唔怪之可以裁军啦、啊，屌你老尾！ 因为都冇咩好做， 将啲军费拨内外交部啦、啊，屌你老尾，系咪啊？大家训练开记者会啦、啊，征服世界啦、啊，冇卵用嘅、啊，屌你老尾！划个区呢、這个系咪同大波 man 一卵样啊？屌你老尾，即系你永远都系威系势咁卵样，又话嗱我乜乜乜乜啦，我乜乜乜啦嗰啲，屌你老尾，跟完之后即系等于佢宣战话打啫嘛，你一打擂台，一话好啊，哦，屌你老母就缩啦， 系啦，即刻翻外交部， 一话好啊就缩啦，摆晒擂台喺度啦。喂，点会巡只佢巡只驱逐舰入嚟，咪同我摆个擂台喺度一捻样 咯？即系佢仲要你埋啊嘛， 系啦， 想埋走， 打 咁褪口， 打 走， 跟住走 咗， 跟住走捻咗， 系好痛添，系， 跟住走捻咗， 跟住翻 翻个。嗱，你谂下啦，大陆嗰只咁样嘅乜捻嘢驱逐，乜捻嘢 追逐舰， 同石房友同阿大波 man 走到嚟九展喺个擂台下边望住我，有乜嘢分别？是不是一撚樣先？ 是喎、哦，是喎、 哦，是不是一撚樣先？而家美國隊隻艦入嚟，就同我擺個擂台一樣，就係嗱，冇咁多，打下嚟啦。 係，即係嗰隻美國驅逐艦咧，就動喺度啦，打啦， 啊打打，咁跟住咧， 領土你噶嘛， 跟住咧，跟住咧，佢咪同成個解放軍就同石房友一樣。嗱，我真係石房友，我而家將佢推到去解放軍咁嘅高度。就是企喺擂台下面， 你是美軍喎、 啊，係係啊 ，GI 做 美國格鬥術，咁你係啊，佢咪就係同嗰只驅逐艦一樣，係咩追逐艦一樣，就係企喺擂台下面望緊住我咯，係有冇咩意思啊？ 咁跟住點咧？就翻去 Facebook 個外交部嗰度嘈啦， 係啦、啊，嘈啦咁樣，跟住揾個細路嚟打解放軍一撚樣噶，解放軍跟住咪喺咩咯？ 打越南？ 唔係啊，喺越南都唔夠膽打啊！屌你喺香港軍演啊！ 系啊， 几时军演啊？ 佢系早两日啊，早两日喺呢一个嘅，先睇唔到添。 系啊， 唔 知前日定系大前日啫嘛？屌你老尾！咁你咪只能够喺香港军演，你香港军演做乜捻嘢先得噶？炸烂晒我哋啲，炸烂晒我哋啲花花草草。 系， 屌你咪即系等于揾个13岁嘅嚟打。 系， 系咪先？一捻样啊！屌鸠你！ 跟住啲人问香港点解喺香港打政治？ 系啊，系啊，屌你老尾！喂，即系完全系冇意思嘅，屌你老尾！驻港部队喺度进行联合军演，人哋 喺南沙嗰边，你又喺度从 人哋整咗军舰入嚟你嘅南海，跟住然之后你喺驻港部队军演，即系点捻样？嗱，如果我香港呢边派兵，你就死啦咁样。 即系而家出边咧就撩交打啦，已经，跟住你喺里边打沙包，我好劲啊！我踢鸡髀， 系一捻样嘅，系完全一捻样嘅。我琴日睇电视睇到呢张新闻啊！屌你，我望撚住嗰隻男咁撚似大波 man 嘅，屌你咁樣一鳩樣，一鳩樣咁撚衰，撲你個街！咁係唔係真係大陸嘅嘢係？我覺得凡係，我覺得係所有即係有時咧，即係唔知係物以類聚定係乜嘢？成個中國大陸啦、啊，解放軍啦、啊，乃至於去到啲親共嘅人士，全撚部都係咁樣。 唔係，反而大陸嗰啲咧，真係打街交嗰啲咧，就真係反而嗰啲真係話打下打喎。 係啊， 即係你喺上海啊，你啲。你其他搭的地方，啲人真係兩嘢唔埋聊聊起上嚟，不分男女就打。 你唔撚明，因為佢哋打嘅係中國人啊嘛。 咁又係喎，如果大陸有個鬼佬咁樣，你又係 你明唔明啊？所以即係話，其實中國人成日話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咁但係咧，中國人專打中國人。 唔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呢個係勸喻嚟嘅。 中國人自唔係咁，你佢勸喻得你就證明成 功。係啦， 等於啲温馨提示叫你射落個尿兜度啫嘛。但係你屌你就即係咩咩咩屙尿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啊嘛。屌你老尾就證明好多人都係射撚到周圍都係，你先會貼呢張紙喺度啦。所以嗰個實質嘅意義係乜嘢咧？即係呢個係一個本土論述嘅理論核彈嚟嘅，就係、是、咪真係理論核彈嚟嘅？點解我哋成日要強調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們是香港人、嗯、因為你只要係香港人，佢就打你唔贏。 係印尼華僑 外國人， 係你變成咗外國人，佢就打輸啦。 係 佢只能夠打贏中國人啦，佢唔知打贏中國人打死你添喎。 係 你都係個遊客，係咪先？唔買嘢係咪先？哦，唔買嘢邊個？嗰個阿叉阿叉有佢，阿叉有佢唔買嚇咩？中國人買嘢打死佢。 依家中國人就打嘅，大家都係中國人， 大家都係中國人啊嘛！所以你幾時時刻刻都要強調你唔係中國人，因為你嗰、那個唔係嗰個唔係身份認唔認同嘅問題咁撚簡單，而係佢打你唔贏啊！佢一瞬間知道你唔係中國人咧，佢嘅勝算就冇咗， 消失粒水啊！ 係啊，粒水即刻粒水，佢只能夠喺擂台下邊望住你。 除咗追逐男， 佢係啊，追逐男一樣，只能夠同埋一樣 追嘅啫。 你根本就係擺咗擂台度咁啊？點啊？ 你啊，你自己咁点啊？你走去广华苑对面啊，走去买军褛啊，你都唔会买解放军军褛啦。 有得买咩？ 有解放军褛买嘅。 你自己扫格仔，格仔， 你自己格仔迷彩， 格仔迷彩， 你自己烫翻个八一嘅章喺度咯。你行出街，你试下，你自己都觉得唔好意思啦。咁样，唔系你话讲翻呢件事咧，即系讲翻呢个南海，即系呢个人工岛嘅事件咧。咁嗱，其实外交部咧，佢就冇讲明咧，呢一个美国嘅驱逐舰咧，入咗佢嘅领土。咁頭先啊，日朗都有講到咧，就只係去咗好接近佢領土嘅地方咁樣。當然啦，呢個就源自於呢個南沙群島嘅爭拗啦。究竟南沙群島係屬於邊個嘅啦？咁、但係佢又有理冇理起咗人工島啦。兩年前開始，咁但係根據國際法嚟講咧，就算你喺自己嘅地方起人工島或者邊個起人工島咧，根據國際法咧都唔會成為你嘅領土，繼而咧就可以即係你領土啦。就唔可能咧，繼而咧就劃咗嗰、那個佢個十二海里咧成為咗你嘅水域嘅，咁變咗咧佢行呢一隻即係美國行呢隻艇咁樣路過咧，就講緊就係一個公海嘅自由嘅巡行嚟嘅咁樣啦，咁樣，所以佢而家都冇辦法可以宣稱到呢一個係入侵咗佢嘅領土，咁當然我嘅希望佢宣稱跟住打啦。但唔打嘛，那个问题系 点会打啊？冇可能会打，我对呢件事已经冇期望。我系即系我呢排咧，我想讲咧，我成日都心神恍惚。 系 点解成日都心神恍惚咧？就系、是、咧，我忽然之间咧，我唔知点解咧，我忽然之间，好似喺节目都讲过，我忽然之间咧觉得咧，其实咧香港独立咧真系一件好捻容易嘅事，即系。我哋硬系唔知喺我即系我未谂到点解咧。我哋系喺某一个，我哋一定喺某一啲唔实际嘅地方喺度兜紧圈。其实嗰件事系应该一做就得嘅。 你讲兜圈嘅意思，其实咪就系好多人嘅说法就话武东江水啊，如果解放军来打你，你冇枪冇炮啊，应付唔到咁样咯。 我越嚟越觉得嗰件事同有冇枪有冇炮系完全冇关系，系一啲关 系 都冇。 你话你自己美国人就得啦。 是我覺得不會打，我現在未想通那件事，但我硬是覺得有一個感覺，就是我經常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就不敢打吧，他們 不是 我是是的，這個是其一，這個很多人的推演，我現在未想通一個問題，就是好了我們現在宣布香港獨立，假設我們宣布香港獨立，那跟著派軍來打，跟著我們立刻以香港國的身份投降， 是 那又怎樣呢？其實 以香港國的 接收了， 他就會納入回在你的領土裡面， 不是，那我們都是一個戰敗國， 是 我是、okay. 其实好像没什么 东西，也 是的，你问他对军票呢，对军票呢， 不是那么你只不过是战败的嘛，你现在被人占领着嘛，但你整个名义不同了， 有国籍的，现在被人变成占领，你个名义上即刻变咗中国占领香港咯， 开始要求联合国要立国啦，开始就 系。唔系我喺度谂紧，即系譬如嗰、那个除咗嗰、那个即系咩有冇枪有冇炮咁军火嘅问题啦、啊，其实喺战略上面嚟讲咧，系咪其实唔使打嘅咧？我即刻投降咪咯。 即你宣稱自己有國家，唔係啊，咁你咪會唔會跌入咗一個就係聯合國啊，或者其他國家唔承認你冇邦交，唔可以同台灣 compare 啦，咁就唔可以成為咗個國家咧？定係好似咧以前咧外國嗰啲例子咧，就自己有個轉油台啊， 就劃地 嗰只船啊，就話自己一個國家咁樣，可唔可以都係咁做 咧？我哋先派多啲人移民去阿魯亞圖，跟住阿魯亞圖承認我哋咪得？ 哦，即係我哋喺選舉上面， 外交部啦， 我哋 喺外包 侵佔咗阿努瓦圖先。 係啊，唔係啊，你總有啲濕鳩嘅地方，唔係唔好濕鳩， 揾時 間遲啲 你建立你國家。 係啊，問下方東升咪知咯，啲細國家 係咯， 三萬人住啲 總有啲嘅喎，總有啲一兩個承認你嘅喎，屌你！跟住我哋派一兩個人，譬如阿租嗰啲咁樣，租好嗰啲喺 老周， 唔係啊，冇搞老周呢啲，係直接話租好嗰啲喺曼城宣布成立流亡政府咯。唔系，其实应该系得噶， 阿赖租好， 应该系得噶， 着翻件神褛咁。 系咯，屌，咁你海外嗰啲人咪即刻宣布成为流亡政府咯？ 系， 咁你系其实 难民 咧？唔系，其实我喺度谂紧一样嘢，就系、是，譬如究竟作为一个战败国衰啲啊，定系而家衰啲咧？ 殖民地而家系 啦。即係你而家係我哋嘅理念宣揚係殖民地啦，咁但係其實我而家係有一部分人覺得係即係中國嘅管治啦嗰啲咁樣，咁好啦，變成咗一個戰敗國同而家究竟有乜分別咧？ 嗯，即係香港建，但係香港建咗個戰敗國， 有個國號添喎，如果投降嘅話，仲可能有機會有機會復國啊嘛，至少係嘛？ 係嘛？ 好似系有， 我未谂通啊！俾多少时间我谂下先。我谂下，譬如战败国冇乜嘢啊， 系 战败照计冇乜嘢噶。 咁但系之后咪变咗去讨论嗰一啲嘅所谓嘅 terms 嘅争议咯。即系譬如我哋到底系反政府军咧，定系战败国咧？我哋殖民地定系呢一个所谓嘅叫做系中国嘅领土咧？咁样其实呢个系拗一个嘅。 咁有个香港复国会噶啦。 唔系你作为战败国嗰啲讨论就 会， 你作为战败国嗰啲讨论就自然就会扭去另一个方向噶啦。咁同埋就系讲废话，应该照计冇咁。多即系而家好多关于香港自主啊嗰啲讨论，其实好捻多都系废话嚟。 咩自己政府自己救嘅？ 系啊， 唔使谂咁多， 好多嘢都系废话嚟啫嘛。但系我未谂通，作为一个战败国系点样 生存咯、啊？ 点样究竟系点样嘅咧？ 其实都啱嘅，有你冇你拍咗拖都嗌对方做老婆先系啱嘅， 系嘛？ 系啊，仲有你冇你都抢占咗个主权先， 花两个礼拜时间谂一谂先，喺11月11日 就公布宣布 喺台庆喺台。 國宣言 喺台慶當日宣布，我哋嗰個計劃到底係點樣？OK， 好，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